为历史性的六一五共同宣言发表16周年，反帝民族民主战线平壤支部代表赵一民13号接受了朝鲜中央通讯社记者的采访。赵一民代表说，伟大的金正日将军为自主统一与和平繁荣打造了牢固的基础。在六一五共同宣言发表16周年之际，南方民众深切怀念他，并以最前进的心情深情回顾他的革命生涯。金正日国防委员长的一生是卓绝爱国者为祖国统一打造万年基础的献身历史。他以卓越的思想和非凡的领导能力来英明地领导了同胞的统一运动，其业绩将同无限繁荣的民族史一道永放光辉。今天敬爱的金正恩元帅站在统一运动的前头，先锋战士会拥护他的领导，充满必胜的信心和乐观，为了在3000里疆土上一定建成繁荣的统一强国而忘我奋斗。